便以世间的宴前诸事今复问语，既语起不能的失罗成功，演若达多的不知神招耳镜照面，外镜中头神眉目可见。咁啊，此就佛呢先先呢以呢个譬喻名，佢话现在佛话，我现今呢就以呢个世间嘅呢个现前呢、这个眼前呢一种事实，咁啊以呢种事实呢就心服问语啊，嚟到问你富罗。咁啊问啲乜嘢事实呢？佢话语起不问就失罗成功啦。咁啊失罗成只能叫做风德。咁啊，演若达多咧，中国话叫做慈寿啊。咁啊，现在佛问富流罗啊，佢话你起啊，听唔到啊，呢个失罗城中演若达多啊，佢不知神招就耳惊消灭。咁啊，佢忽然之间有一招咧，咁嘅起身梳洗之时，咁啊，佢以呢个镜咧就嚟照下自己呢个面啦。看看哪个地方梳洗得那么正不正啦，我以镜来照面咯。但是外镜中头就眉目可见啊，那么他照镜的时候，那么当然人那个头啊就影在这个镜里面，所以他就入去自己这个真头啊，那么就见到这个镜里面啦，有自己这个头，这个头里面的眼眉啊、眼目啊、鼻啊、口啊，得他都变得清清楚楚了。那么这件事等于说很多人都知道的。那么你富流罗啊，你岂有话不听闻，即是等于说呢就是听闻在这个失罗佛中演若达多啊，他忽然之间有一招，他耳镜照面之时，咁啊，以佢呢个真头，咁啊，见到佢呢个镜中里边嗰个头咧，嗰、那个影像嘅头啊，有眼眉，系有眼目可见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，咁啊合法咧，咁啊演若达多，就譬如一切众生啊，咁啊呢个头就譬如呢个真正，咁啊以镜嚟到照面。他就譬如一念不觉的妄动啊，那么这一念不觉的妄动呢，就即是《灵和经》所讲，说不思而分就是不思而变。那么以若达多，他不照这个镜呢，都没有这么多问题发生。那么他一照这个镜呢，那么他这个身头就是在个镜里面有一个影子了，那么这个镜里面的头呢就属于他本人啊，这个真头的影子。那么既然属于真头的影子了，所以镜里面的头呢，那么就不是这个真头，但是能够知道这个镜里面这个头的影子是哪个，就是这个真头先至知得呢个镜里边咧有呢个头嘅影子啊，咁就譬如一切众生，咁啊佢个心咧本来就系清清净净嘅，所谓一切众生都十本清净啊，同埋一切众生呢个心性本来清净，咁啊从此至今一向清净。咁啊，即使堕于呢个六道往返轮回啊，咁啊，亦都系咁清净。所以众生呢个心性就系本来清净。咁啊，既然本来清净啦，咁啊，当然就无有呢个心境可得。但系由于一念不觉啊，所谓起念。起这个所知心，那么除非你不起念啊，你若是一起念，他就有这个心境幻起啊。那么哪一个人知此这个心境呢？就是乃是我们这个清净真心。所以这个镜中的投影 就属于呢个上分啊。咁啊，知得呢个镜中投影咧，就系、是、属上分啊。咁啊，众生不了此个见相二分而幻，咁啊，即以见分妄取上分啊。咁啊，年年咁啊爱熬呢个上分咧，就好似啊呢个染弱发光。佢爱呢个镜中头一样，咁啊，其实一切法本来都系自心嘅影子啊，而同呢个镜里边所照嘅投影系彻底虚妄，但系众生不了其虚妄啊，所谓自心取自心，咁啊，非幻化生死啊，就成为呢个幻化生死，从此咧就系、是、背国就合亲。佢话亲隔几头就不见面目啊，以为痴妹都无状狂走。咁啊，佢忽然间咧，佢就自己发脾气啦。佢发咩脾气咧？佢话自己呢个头啊，咁啊已经咧就系、是、入咗呢个镜里边咯。咁啊，佢就亲隔自己呢个头啊。佢见唔到自己呢个面目，咁啊，佢哋以为自己啊俾嗰啲妖精鬼怪咧所迷，咁啊，因此咧，佢就无缘无故咁啊，佢就到处癫狂乱走啊，去揾佢个头。咁就譬如一切众生，本来就好好地嘅，本来人人都系佛啊。但是由于一念不觉迷真起妄，即使一念的迷真起妄啊，就招感到这个生死流转了。所以文句偶益大师说，他说三界众生啊，就爱这个妄友，就是背了这个真空，在这个同居土流转，名为叫做无状狂走啦。咁啊，二乘出世嘅圣人，佢就爱呢个偏空涅槃啊，佢就舍呢个妙有，咁啊，像呢个方便土流转啊，名为叫做无状狂走。咁啊，若是话权位菩萨啊，佢爱修万行而背弃中道，咁啊，亦都响呢个方便土流转生死啊。咁啊，都名为叫做无状狂走。咁啊，乃至到别教菩萨，只系爱呢个但中佛性啊，而背咗呢个圆通理体，依呢个实报土流转，咁啊，亦都名为叫做无状狂走啊。咁就说明九法界嘅圣凡，都系迷头认影啊。都是自己抱头的狂走。他说依依云何，此人就何因啊，咁无故就狂走啊。咁现在佛就问富流罗，他说富流罗在你的心意里面，咁你有啲乜嘢嘅意见啊，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啊，就是说此人就何因啊，呢一个人迷头认影啊，到处狂走呢一个人。咁啊，佢因为啲乜嘢而癫狂到处乱走啊？嚟到揾佢呢个头咧，指着佛咧，正是咧反问啊！咁啊，令佢自己答出个话富流罗言，佢话是人心狂啊，都更无他故啊！指着富流罗，因为佛反问此人何因无故狂走。所以富流罗就答啊，佢话是人心狂，咁啊呢个人嘅心乜狂乱啫，得更无其他，唔会有其他嘅缘故，只不过佢个心狂，所以佢咪到头狂走啦。咁就说明妄想本来空，唔系因呢个迷有啊，亦都唔系因缘有，由一念不觉而幻起无明。所以先至有其义，有呢个三种相续，次第迁流，终而复始。所以只系一念不觉而起无明，就冇其他。 他的缘故啊。咁啊，在呢个经上讲，佢话众生现行烦恼啊，咁啊，即是诸佛嘅不动智啊。咁啊，我哋众生现前咧，所谓呢个心性啊，生生灭灭，灭灭生生。咁我哋众生现前呢个眼前呢个无明，佢就系诸佛如来嘅不动智啊。咁啊，无明与动智咧，实在冇乜咧两样，其实同是一体啊。但系迷悟就有好大个分别啦。咁啊，众生迷，我哋叫做无明啊，所谓背觉而合尘。咁啊，若别众生悟，我就视佢为诸佛嘅不动智啊，即系背尘合觉。所以唐大处讲啊，佢话犯观起灭处啊，即处个真如。你犯观呢个起灭之间，咁啊何者叫做妄？何者叫做真？你知得啦，妄本来空啊，真本来寂，只要一念觉悟，咁啊即妄就是系真如啊，即生灭就系不生不灭。所谓迷悟生灭啊，介乎咧我哋一念啊觉与不觉而已。我哋如果不觉，就所谓咧雨暂水深就尘劳先起啊。若是话你一念觉悟，所谓即迷就即悟啊，即妄就即真，就如同佛一样。所以啊，手指啊或是足指咧，一按呢个地啊，就系、是、海印发光。咁啊，相迷佛又说啊，佢话生灭气来本如来状，咁啊，生灭气来本体就如来状啦。咁啊，即妄就即真啊。咁啊，众生由于不知妄本来空，所以从迷就即迷啊。若是话知得妄，从心起，能够回光返照啊，妄自不生，当下就系大波涅槃。所以涅槃经里边嗰十因缘佛性啊，嗱十因缘咧，咁啊即系众生生起之由。咁啊十因缘即是啊佛性啊，咁啊即是我哋众生身中就有佛性，咁啊众生之中本来就系佛。个佛言妙觉明缘，就本觉明妙啊，见清就为妄。云何就有因？佢若有所因，就云何明妄啊？就自知妄想，就转转相因，从迷即迷，就以力尘劫。虽佛法明，就犹不能返啊！佢如是迷因，就因迷自有；即迷无因，就妄无所依；相无有生，就欲何为灭？得菩提者，如悟是人，涉梦中时，心中精明，欲何因缘取梦中物？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明呢个妄啊，本无因嘅第二波。咁啊，名为咧就系显法。嗱，咁始终呢个法字咧，咁啊，即是系个妄。咁啊，众生呢个妄啊，就系、是、如同呢个软弱达多呢个狂性。嗱，咁啊，软弱达多，佢因为心狂，所以佢就暴透狂走啊，冇有其他嘅原因。咁譬如众生因为迷故而流转生死，若是众生一念觉悟不迷啊，就无呢个生死可得啦。所以众生的迷，那么也都没有其他的因由啊，那么说明这个妄是彻底不尽。不佛言就妙觉明言，那么佛说啊，那么妙觉明言呢，那么都是我们自己众生这个真正啊，那么真正本来清净寂灭，所谓不立一法，不染一尘，但系佢有随缘之用啊，而遍照于法界治理，所以名为叫做妙觉。 咁我哋嘅真正即使啊，佢叫于化解治理之时，但系心性仍然系清净直列啊，本体咁啊仍然系不变不动如如，咁就叫佢做明圆啊。咁啊，说明我哋呢个心性本来系妙过，本来系明啊，本来就系圆。所以佛呢就先先咧说一句，佢话妙过就明圆，佢话本圆就明了啊，就说明我哋众生嘅心性当下即系提中个大佛定力。嗱，本圆咁既然系圆满周遍啦，咁即系个大智啦。嗱，本明明就系波耶智慧啊，能够过叫诸法。咁既然明就系波耶智慧系过叫啊，所以即系提中个佛智咯嘛。嗱，即系本妙，咁妙就系不可思议啊，不落言传。不可以心思，就不可以口说。咁啊，既然可思议啦，此理啊，唔容易将佢了解啊。咁啊，如同个顶咧，系不可见啊，所以就同呢个题中嘅顶字，所以本源、本明、本妙，呢个本源灵妙啊，同埋即是啊题中。个大佛整三个字，咁啊，即是我哋众生呢个本性。嗱，咁啊，众生呢个本源明妙嘅理体啊，因为清净直列，所以无法可得。我哋就唔能够讲啦，呢个本源明妙啊，系为呢个妄之因啦。佢话既清就为妄啊，佢就云何有因？咁啊，话佢系妄啦，咁啊，一句又系妄，两句又系妄啦，咁啊，话明佢根本上就系妄，咁啊，云何有因？咁啊，点解嚟说佢系有因呢？咁啊，若有所因，就云何系妄啊？嗱，我哋说佢为妄，咁啊，即是系呢个虚假啦。我哋就唔能够说呢个虚假咧系有因嘅。因有所因，就必定有能因啊！咁有能有所就成为实法，我哋又点可以称佢为叫做妄呢？佢话自知妄想，就点点相因啦。咁啊，此个妄想啊，即系呢个妄啊，就系由最初一念不觉，而有呢个无明业相。咁啊，由有呢个无明业相而转变，就系、是、有呢个能见相啊，以及呢个所见相，以就起尽论所为咁无明不觉啊，就生三世。嗱，既然有呢个能见嘅见分，亦有呢个所见嘅相分啊。咁啊，呢个能见分佢唔了解呢个相分咪如幻如化，佢妄起分别，咁啊，此一念嘅分别呢，就名为佢就智相。佢念念如是分别，所谓分别得已都没有间断啊，就名为佢就相续相。咁由分别得已念念相续而起分别，咁啊，坚固执着啊。就名为佢嘅执取相，咁啊由呢个坚固执着，计呢个身心为实我，计我呢个种种的法咧系为实法，咁就叫做计明智相啊。咁由计明智相而起呢个贪嗔痴烦恼，作杀做人，名为叫做起相啊。咁啊，由作业而感呢个生死个果报，名为佢哋业系苦相。咁啊，属呢个起信论中所谓境界为语，就长六粗啊。所以此两句经文，佢话自知妄想就转转相因啦，就系、是、话最初一念不觉而 而玩起呢个无明，咁啊由细渐渐咧变成咧显著，所以话从细至高啊，就明白佢哋自知妄想，自知最初一念无明不觉而辗转有其他啦嘅妄想啊，佢话辗转咧系相因，佢话从迷即迷嘅以力衬接，从最初一念不觉。有呢个根本无明，咁啊又从呢个根本无明啊而起呢个思末无明，迷惑作业就由业感果，咁啊正在受果之时，佢又作业啊，咁啊由业呢又招感呢个果报，咁啊石受生死都无有了期，咁就叫做从迷而即迷。以力呢个尘劫啊，生死流转，说明众生啊，呢、这个无量生死嘅流转咧，呢、这个过患啊，系在于最初一念不觉之迷。咁啊，虽佛法明，虽犹不能返啊。咁啊，虽然佛咁啊大慈大悲，咁啊为我哋咧详细开示，发挥显明。说这个妄啊，本来就空，妄果就本来即。咁啊，虽然佛慈悲，为我哋详细发挥显明啊，说妄因本空，妄果本即，但系犹不能反，又尚且不能反照自心，唔能够知得呢妄因本空系妄果本即。都话疑是迷因，就因迷自有啊！就说明此个迷因本来就虚妄，咁啊个疑是迷因就因迷自有啊！因为你一念不觉迷，咁啊此则就好似实有啊！佢话因迷就自有，佢话即迷就无因，就妄无所依啊！若是我哋依佛嘅开示去修行，去反照自心。你就知得这个妄本来就空，那么妄既本来空，就这个妄就不是因为有，亦都不是因悟出啊，明这个妄本来是彻底不可得，犹如这个空花，不是依这个虚空有，亦都不是依这个伪眼有啊，那么正见空花乱舞之时，咁啊，虚空根本无花，虚空本来清净啊！咁啊，说明呢个迷唔系因迷有，唔系因误有啊，只不过众生一念不觉而有迷情。咁啊，众生正念在一念不觉有迷情之时，其实呢个妄咧都系本来清净啊，所以话妄就无所依啦。佢话常无有生，就欲何就为灭啦、啊？就说明呢个妄，既然冇呢个生相，因为妄唔系因为有，唔系因而出啦、啊。咁啊，说明呢个妄系无生相。咁啊，既然无生相，就边处有呢个灭相咧？所以话常都无有生相，你欲何为灭？以乜嘢为佢嘅灭相咧？咁啊，说明妄想咧系彻底虚妄，本无生，都亦复无灭啊！咁啊，你富流罗问，佢话一切众生都何因有妄？自闭妙明就受此轮力，以为呢个妄咧系有因嘅，所以你就要去灭妄。你唔知得呢个妄啊，本来无因，当然冇呢个生相啊。你就怎样去找这个灭相呢？如果你想去灭妄，那就变成妄相加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起一念心去灭妄，那么一念的灭妄之心呢，已经就是妄了。若是你知得这个妄本来是无因，你又何需要灭呢？所以向下呢个经文呢，就是要 选择这个圆通，要定境修观，要立三善智，方得除灭，重凡入圣啊！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都是属于佛的大慈大悲方便的说辞。咁啊，其实呢，既然妄本来是空，当然是无行可修，亦都无妄可灭啊！因为众生一向执着心妄，所以佛就为他开示，于呢个无修之中嚟到显示呢个修行，而所期望于众生嘅咧，亦都希望一切众生只系断除呢个执着啊！我哋呢个真正就自自然然显露，所以古德讲啊，佢话欲除妄想，你就从真性啊，去向真如的意思者，妄想与真如迷之与悟啊，只不过是一念之间而已。我哋一念迷，我哋叫佢系妄；若是我哋一念悟，当下就是真实啊。所以迷悟都不离一心，何来实体呢？在本经下文讲啊，佢话将欲复真，欲真的已非真真如性啊。咁啊，理想起一念，咁啊，佢照自己嘅真性咧。你只一念欲想照自己嘅真性啊，嗰一念咧已经就唔系真真如性啦，已经就系叫做妄。咁啊，所以啊，古德讲啦，如果我哋啲众生一向唔随于呢个妄心妄境而起分别，能够时时啊，咁啊自己反照回光，咁呢个妄想就不灭的而自灭啊，呢个觉性就不悟的而自悟，因为起妄固然是他，观照的亦是他，糟蹋是他啊，做生死亦是他啊，流转生死固然是他啊，成佛亦是他啊。那你做丁之时，你就不能糟蹋啊。你若一念回光返照，无有妄想，那你当下就是佛啦。所以说暂离妄如，即是是如如法。我说尚无有生，对欲何为灭呢？说明妄想无生处啊，当然亦都冇呢个灭处。佢话得菩提者就如悟是人啊，嗱，得菩提，菩提，中国话就叫做角度。嗱，咁啊，菩提咧就本来唔系其他，菩提啊就系众生本有嘅心性。咁啊，菩提既然即是自心啊，咁啊边处有得呢？因为如果有呢个能得，咁啊第一定有个所得啊，咁啊说明得之一字全是假名。咁啊现在佛由于修得有功，所以显示呢个菩提，我哋叫佢为得菩提，纯粹系方便语啊。其实菩提者只不过将无始时来嗰啲执着、嗰啲习气、嗰啲烦恼、嗰啲固执啊，将佢消灭尽净，咁啊本有嘅心性就自然开朗啊，所以假名为叫做得，咁啊即使得呢，咁啊亦系自己自性之中系本具而已，绝对呢就唔系从外边得啊。咁啊，亦都由于系自己本有现成具足噶啦，咁啊，亦唔能够念出以示于人，咁啊，唯有呢个圣者咧，自己先至体验得到啊。佢话如悟是人，咁啊，得菩提呢个人咧， 佢嗰種境界係點咧？就好似一個瞓醒覺嗰個人啊。咁啊，呢個人瞓醒覺啊，佢就好清醒咧，所以對於事理咧都係賢良之見。咁就反顯呢人啊，正在發緊夢、瞓緊覺，咁佢夢中所見所思，種種嘅事理咧，都係屬於非良境啊，唔係賢良境。所以一切眾生，見有人我，見有自他，見有是非，見有生佛正法，所謂苦樂榮枯啊，如是見解咧，都係如同一個夢者啊，説呢個夢中事一樣，徹底虛妄啊！因為自性裏邊邊有呢個人我，邊有呢個自他，邊至有呢個苦樂榮枯咧？所以一切眾生邊有人我自他，生佛正法，苦樂榮枯啊，都係如同發夢嘅人一樣啊！佢所見咧都係全是虛妄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話成佛之後啦，佢能夠了達一切法啦，都係真如自性，當然就無自他，無人我啊，無所謂苦樂榮枯。咁就好似乜咧？好似一個瞓醒覺嘅人，佢係清清醒醒啊！佢凡有所見，都係如實如見啊！佢就知道呢個夢中之事係全體虛妄，係徹底不實啊！所以話説夢中事，佢心中精明，佢欲何因緣就取夢中物咧？就係説明呢個瞓醒覺呢個人，佢點樣説呢個夢中嘅事啊？嗱，例如佢話我發夢，咁我執到好多黃金喎。咁佢説就説得清清楚楚，但係佢可唔可以將呢個夢中啊所發嗰啲黃金啊攞出嚟俾人睇咧？咪當然就唔可以啊！佢話明係發夢啊嘛，根本就唔係實在有黃金，只不過發夢啊，夢見執到金啫，又點可以攞出來以示於人咧？咁就譬如發。说这个妄因本空，这个妄啊是因迷有，你若是不闻，那么就边处有这个妄可得呢？所以就无法了将这个妄来就拿出呢展示于人，说明这个妄啊就非是实有，所以妄啊本来就无生啊，又何来有一个灭相啊，妄无生灭，咁啊当下就清净寂灭啦，即生灭中本体就系不生灭性啦。佢话方无因就本无所有，佢如比城中就演若达多，佢岂有因缘就自报头走，佢忽然就狂歇啊，头飞就未得。个众未切破，就云何为失？个流落妄性如是，就因何就为在？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妄本无因嘅第三科，名为咧就叫做结合，就系结字妄咧，本来就系无因啊，就话合相问，所谓演若杂多，抱头狂走。咁啊，逆服咧系无因嘅，佢话放服无因就本无所有。咁啊，呢两句咧属于合法啦，就系合上来所说嘅道理，就系话妄本无因，咁啊当然就本无所有咧。我哋起妄想之时，咁啊觉得咧好似明明系有噃。咁啊，点解佛说系本来无所有咧？嗱，咁啊，如果你话妄系真正系实有啊，你就可以攞出嚟啲展示于人。咁啊，我哋就证明啲妄咧 就是石油了。那咁啊，現在你唔能夠將呢個網攞出來展示於人咧，咁就證明呢個網咧本來就係無所有啊！佢話放服無因，就本無所有，繼而比成功，就演若殺多，豈有因緣就自報頭走。咁啊，此四句經文咧就係以喻合結。嗱，咁啊，演若殺多，報頭狂走，咁你就唔能夠講佢因為照鏡而狂走喎？點解咧？因為世上啊，照鏡嘅人太多啦，咁啊，日日都有照鏡，咁點解佢又唔狂走咧？咁啊，既然世上咁多人，千千萬萬嘅人啊，咁啊，日日都照鏡。他不會因為照鏡而狂走啊，所以演若殺多之狂，我們就不能說他因為照鏡而狂走了，但亦不能說這個演若殺多因為這個頭而狂走啊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世上的人人人都有個頭，為什麼他又不會癲狂亂走呢？咁啊，既然世上嘅人有头，佢唔癫狂乱走啊，咁啊，说明呢个演若达多呢种狂性啊，就唔系因为个头而狂走啦。咁啊，说明咁啊，演若达多呢个狂走啊，系无因。咁啊，狂走系无因，咁就譬如呢个网啊，本来就系无因啦。他說忽然的狂揭啊，都頭非外得，就說這個演若達多，他正在報頭狂走之時，他忽然撞到條柱啊，或者撞到縫牆，他就覺得這個頭啊，為什麼那處會痛呢？他用手一摸，原來呢，是這個地方痛啊，這個地方就是頭咯。咁佢覺得呢個頭咧，即係仍然響處啊！咁佢知道呢個頭未曾有失啊，唔單話未曾有失啊，本來就係有啊，奄奄成成，直接嘅係知得有咗個頭啦。但係呢個頭都唔係從外邊得嚟嘅，所以古德講咧，佢話迷之八破啊，荒山嶺啊。嘅悟后都方知在目前，就譬如我哋嘅人，佢迷之时，咁啊好似失咗啦。若是我哋一念反照回光，顿悟自性啦，我哋呢个本性就唔系从外边而得咯，乃系现现成成，系本来具足啊。佢话仲未揭降。就亦何为失呢？我哋众生迷之时，以为系迷失自性啊！如果再佛望之，咁啊仍然系圆满，系无有亏损啊！就好似呢个演若达多，佢纵使到处咁啊抱头狂走啊之时，其实呢以呢个清醒人嚟睇佢啊，佢呢个头仍然未曾有失到啊！咁啊，仍然咧在佢自己呢个身上，咁啊丝毫都未有亏损啊，咁啊佢哋仲未揭降，咁啊亦边处有遗失到咧？咁啊，既然骷髅罗佢正在癫狂乱走之时，咁啊佢呢个狂症未曾停止，咁啊呢个头都冇失到啊，咁啊譬如我哋众生。咁啊，正在生死流转之时，咁啊，佛望之啊，佢仍然都系圆满啊，未曾就遗失。所以佛话骷髅罗咁妄性嘅如是啊，佢因何就遗在咧？说明呢个妄性系彻底虚妄，就系、是、如上文所说，话妄性嘅如是。而上文所说这个妄境呢是彻底虚妄，不是因误有，亦都不是因迷而有，正在迷时呢这个觉性 亦都未曾有失，所以说妄性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妄性既然是求之不可得，彻底虚妄，那就云何就为在，你怎么说的是有所在呢？那么佛虽然他自己亲自证得这个独妙真相的本有国性，那么他就没法子拿出来是展示与人混乱，这个就是国性。佛呢是没法子如此将这个国性展示于人，但是若是我们这个修行人他能够好好地自己呢咁啊，反省一下，咁啊，自己文佛开示嘅教导啊，好好地脚踏实地啊，去修一下，咁啊，自自然然咧就会有呢个明白之一日啦。所以南洋中国之讲，佢话身体暂然，烦恼都会归零啊，只要我哋咧反智回光。我哋呢个身体正得啊，暂然清净之时，咁啊等于话我哋回光返照啊，咁啊当下嗰啲烦恼就转成菩提，所以话烦恼就回归面容啊，即烦恼就是系菩提。咁啊，与十不随分别。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的相续，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，则与心中演若达多狂性自撇，就切即菩提，性净明心，本不法界，不从人得，个何惧渠路，就肯启修定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答嘅第二科，明真咧亦都无失，因为真心本来就系具足，就唔系从外边得嘅。咁啊，若是话我哋嘅真心啊，唔知时系从外边而得翻嚟咧，嗱，咁啊有得就一定系有失啊。嗱，咁啊，唔有得。就有失啦，咁啊成为生灭咯。嗱，得之时咁啊叫做生，你失咗嘅时候咁就叫做灭。咁啊有得有失啊，有生有灭就唔系尊贵嘅。咁啊现在说我哋呢个真正既无有得，就亦无有失。咁啊无得就即系无生，无失啊就即系无灭啊。我哋呢个真正既无得失，都亦无生灭。只要我哋一念觉悟，即迷即成悟啊，即生灭就系不生灭。我哋呢个本体咧，就系现现成成。所以《圆觉经》里边讲啊，本性系圆满故啊。嗱，咁啊，《圆觉经》话我哋个本性啊。既然是圆满啦，都无亏损、无欠缺啦，边处有得失，边处有生灭，所谓真知以往啊，都而皆空寂。因为空故就不境清净，无自无他，无有彼此，所谓但离妄喻，就即而而佛。所以真呢？亦都唔系从外边而得嘅，咁啊又分为两科，咁啊现在第一科咧就系叫做法，就系在呢个佛法之中嚟讲啊，只要我哋一念觉悟，不除分别啊，咁呢个世间业众生三种相续都不可得啦。嗱，咁啊由于呢一段文长，讲我哋明日咧。先至解釋。